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 一个所谓民航处呢一件事吓，嗰、个总部大楼同埋空管系统呢件事，发生喺第二啲地方，你几个都要落台。我话俾你听，呢、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丑闻嚟嘅，唔系净系审计署行功量值报告咁简单啊！嚟到我哋呢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丑闻嚟嘅，大佬。呢、这、一个处长根本就应该要下台嘅鞠躬。不过香港政府咧 讲乜嘢啊？ 即系香港俾你管治搞呢个 ICC 做咗五年，即系人都癫。我话俾你听，咁样答问题嘥我哋时间，基本上系 我哋嗰啲官员啊，只有升官发财，就没有问责下台。呢啲就系公务员即系发达嘅地方。我哋嘅高官犯咗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玉敏耳谈搞事录经典重播，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十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货金？ 玉敏讲堂之一字咁浅第十六集，苦不知为己而走也，以为为胡也。各位同学，金堂讲个宜字，既是一个古文及金语的常用字，亦都是汉字索引中的部首之一。康熙字典214个部首中的第126个，宜部是归于六画部首。许慎说文解字，格无也，象无之形。周礼曰，作其伦之宜，凡宜之属皆从宜。段玉才说文解字注，虽也象形，是以宜之分若虽也。这个是一个象形字，甲无即是两甲上的无，虽即是苏也。文言虚字的宜字主要是用作副词、连词及助词，以宜字为首的词组亦都有不少古文例句，我们留待下一堂才跟大家分享。先讲副词。一，乃、此、则、便、就、才，表示动作、行为或者情况具备了某种条件才会发生和出现。例句，古文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今语，第一次击鼓，士兵鼓足了勇气；第二次击鼓，勇气便衰退；第三次击鼓，勇气便丧失尽了。二，则、即、就、随即，表示后一动作、行为或情况紧接在前一动作、行为或情况之后发生、出现。例句一，古文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孙子以兵。今语，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金声就后退。例句二，古文防民之口，若防大川焉，溃而所犯必大矣。国语楚语。今语，堵塞民众的诽谤，如同防堵大的河流一般，水流冲破堤岸，随即侵害人物，他所侵害的就广大了。三，起，哪里，难道，表示反揭语气，句尾如果有乎、哉、耶等否定词相呼应，就由双重否定变成了肯定， 句尾如果没有否定词配合，反揭就表明对字面意义的否定。疑字在这里呢跟个喜字是相通的。例句一，古文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左传熙公20年。今语成败由自己决定，哪里是由他人决定呢？例句二，古文诸侯事尽，未敢攜意，方位在君之羽下，而敢有儿子？左传超公12年。今语诸侯们侍奉你们晋国，都不敢离心，况且我魏国就在你近旁而受到保护，难道还敢有叛离的意图？四，台大概也许恐怕，表示动作行为或者情况的推测，而字在这里跟个台字是相通。例句，古文雨方将亡雨神器，堕雨形骸而树肌乎？庄子天地篇。今雨你且亡去你的神器，毁灭你的形体，大概也就差不多了么？五，已经表示动作行为或情况已经发生出现。例句，古文父母而宾客之，所以为哀也。礼记杂记。今语父母因死亡已经成了宾客，所以为此而伤痛了。跟住就是讲连词，第一及与和，用来显现而字前后两部分的意思是同等平列和并重的。今日的语文都仍然沿用，语体文有时仍然作而，有时亦都可以不必译出，这个是并列相连。例句一，古文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左传超公25年。今语可以快乐却悲哀，和应该悲哀却快乐，这都是心理失常的表现。例句二，古文民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墨子上同篇。今如听到好事和不好的事，都要报告给你们的长官。例句三，古文高祖为人龙准而龙颜，美苏艳，史记高祖本纪。今如看高祖这个人，高高的鼻梁，堂堂的面貌，美好的胡须。二，且而且并且，用来显现而字前后两部分的意思是同等并列的，今日的语文仍然是沿用，语体文有时仍然作而，有时亦都可以不必译出，并列相连。例句一，古文抬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苏轼超然台记。今语超然台又高又安稳，又深又明亮，夏天又凉快， 冬天又温暖。例句二，古文曾子曰：事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太白篇》。今语，曾子说：读书人不可以不志向远大，意志坚毅，因为他任务艰巨而路途遥远，可以实行人得为己任，不是很艰巨吗？直到死才肯罢休，不是很遥远吗？例句三，古文左右皆互之，以为贪而不知足，战国策齐策。今语，孟尝君左右的人都讨厌他，认为他贪婪而且不知足。三，乃就变因而于是从而，用来显现而字前后两个部分，后者是连接前者发展而来，这个是顺承相连。例句一，古文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族，入门而问位，礼记曲礼上。今语，进入别国的边境便要问清楚这个国家的禁令，进入别国的土地便要问清楚这地方的风俗，进入别人的家门便要问清楚这家的忌讳。例句二，古文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相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今语，楚国不用吴起的改革，因而削弱混乱，秦国推行商鞅的法制，因而富庶强大。例句三，古文苦不知为己而走也，以为为胡也，战国策楚策。今语，老虎不知道这些走兽是害怕自己而逃走的，以为是害怕狐狸逃走的。狐狸与老虎同行，借老虎的威风吓走百兽，却使老虎误信百兽乃是畏惧狐狸而走，这个就是狐假虎威。这个比喻就是说，藉着权者的威势欺压他人，作威作福。这句成语最早的典源是出自先秦名家和王老道家学者尹文的哲学著作《尹文子》，但是《战国策·楚策一》的记载是最有意思的。古文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谓超系率也，果性何如？群臣莫对。刚一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乎？乎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亦天帝命也。子以为我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为己而走也，以为为胡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 大甲百万，而专属之超奚术，故北方之卫奚术也，其实卫王之甲兵也，由百兽之卫虎也。今雨楚宣王便问群臣，我听说北方国家都很怕超奚术，是这样吗？群臣都无言以对，只有大夫江月打了个比方说，老虎专门捕猎各种动物为食，有一天找到了一只狐狸，狐狸说，你敢吃我吗？天帝已命我为百兽之王，你若吃我，就是违逆天帝的命令。如果不相信，可以走在我后面，看看其他动物见到我有什么反应。于是老虎便半信半疑的跟在狐狸后面，所有动物看到都吓得逃走。老虎以为他们真的是怕狐狸，而不知道其实野兽们怕的是他自己。今天大王，你有5000里的领地，有超过80000的大军，但统御军队的是超奚术，所以北方诸国其实怕的不是超奚术本人，而是你的军队啊。犹如野兽怕的是老虎，而不是狐狸一样。这个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个权力斗争的故事。魏国由是江月出仕楚国，留在楚国做大夫，侍奉楚宣王。楚国令尹超奚术声威震于中原，但是专权，大臣都非常之讨厌他。善于计谋的江月乃对楚王讲一个狐假虎威的寓言故事，以狐狸暗喻超奚术作威作福。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当下香港豺狼当道，人权旁落，狐假虎威欺压港人的奸佞小人，真是俗犯不及避罪。四，且而且更且甚且，用来显现而字前后两部分，后者在意义语势上比前者更进一层，进层相连。例句一，古文其思老矣而不切备，子激之，郑思为成，楚思必败。左传宣公12年。今语他们军队的士气衰退了，而且不作防备，你进攻他们，我郑军作后续，楚国军队必定会失败的。例句二，古文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孙子军营。今语所以善于作战的人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甚且不至失去敌人失败的机会。五，为不过可是，用来显现而字前后两部分的意思部分是相反的，或者彼此不相黏附，转折相连。例句一，古文高祖曰，言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史记章丞相列传。今语高祖说，你讲得对，我所想的也是这样， 不过群臣当中谁能担任赵王的相呢？例句二，古文今虽宅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亦可谓不负百事之子矣。白居易与元九书。今如我现在虽然被贬到远郡作副职，可是官级高在五品，每月俸禄多达四五万，也可以说并没有给我们百家祖先丢脸。六，景但却反而但是竟然然而，用来显现而字前后两部分的意思全然相反，相对一反常情，出乎意外。这个连词是转折相连。例句一，古文朋而不深，面朋也，发言学行。今如作为朋友但不知心，那只是形式上的朋友。例句二，古文相如若秦强而赵若，不可不许。史记廉颇论相如列传。今如论相如说秦国强盛，却赵国微弱，不能不应允。例句三，古文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府？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义因善遇之。史记韩语本纪。今如如果沛公刘邦不先攻破函谷关以西，你哪里敢进到函谷关来呢？现在他人见有大功，你反而要攻打他，这是不应该的，不如就此好好对待他。例句四，周以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或乎？吕览拆金，今如船已经走了，但是剑没有动，像这样去寻剑，不也太糊涂了么？七，若如果倘若假若，用来显现而字以下的动作、行为或者情况，出自虚词。如果连接的是复句，它就用在前句中，假设相连。例句一，古文子产而死，遂其自知，左传相公三十年。今语子产如果死了，谁来承继他呢？例句二，古文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日篇。今如管仲倘若懂得礼仪，谁还不懂得礼仪？例句三，古文朝拜而不道，直斥之矣；直受而不发，朝斥之矣。柳宗元《封建论》。今如早晨任命，假若不行，晚间就撤除他了；晚间受命，假若不发的事，早晨就罢免他了。今日讲到呢度，下一堂继续讲个义字，请付费支持一个营养丰富的教学节目，多谢大家。